D100 我們在這裏就要重奪回看電視的選擇權和政府的我們要拿什麼屬於我們的東西請出這三個字商業理由這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從明天開始,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亦都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8點鐘,我們就會在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早晨今天星期一10月21日真是糟糕了厲害到月份都不同了10月21日今天我相信大家繼續在這裡 追訪究竟現在政府總部有多少人留守一年過去了剛才我斟水的時候見到當去年為我們這個DBC復牌復台那個絕食的有個圓圓肚腩的我們的同事 跟他聊天他說一年過去了香港好像沒什麼大轉變越做越壞那你就看到越來越壞那就是一個轉壞不是沒有轉壞是轉壞了不是轉好了越來越壞確實是所以你說連看電視的權利以及昨天我感覺到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藝員通常就是小上街的一群藝員很多時候都是一來忙他們晚上和早上的時間都是日夜顛倒的給我們的感覺但昨天是有不少藝員出來第二也很香港人最難得的就不只是香港電視網絡的合約或 有一位無線合約藝人挺身而出陳國邦我覺得這個真是正啊他說我怕政府比怕無線 他怕政府比怕TVB 確實是還背著嬰兒 以及他的老婆太太羅敏莊一起參加遊行 那這些就是香港人的本色好過那些什麼演藝人協會你班老友記你都認識的這班人不過你那個會比較威風你那個會昨天你代表你作為副會長身份你再說你那個會是什麼話叫做香港電視專業人員協會還有呢 你們這個協會和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都分別發表聲明有很多團體有聲援的不過演藝人協會那個曾志偉做會長那個大家不用想你要知道較早前吳思遠電影界的七個團體經已經涵蓋很多人包括 阿志偉都是其中一些團體的成員我自己覺得勢頭這樣發展下去香港確實我們真是信香港人自己一定無需自主你看到我們香港人有需要的時候就會走出來因為昨天也有不少人被傳媒訪問我第一次上街甚至就說蘋果訪問了幾個過去 是撐梁振英的，以為信梁振英的，不過落錯注，那些普通人來的，不是那些叫梁粉，不是政客的梁粉，而是普通人，也包括一個70多歲的工聯會的梁，不知是陳伯還是梁伯，這些人也告訴我們，香港人是明事，也因為我們有 自由開放的平台，而不只是大氣電波那麼簡單，我們這個多媒體全球最大、全宇宙最強的D100，跟大家一起講真話行公義。昨天我離開城市論壇的時候，有一個聲稱自己說他是共產黨黨員。 共產黨當然也有好人，他就說人都知道共產黨有好人，他吃完出來走下去白天，嘩，嚇我一跳，全條街穿了黑衣服。你有沒有一種感覺是好像2003年的七一？2003年七一，我記得我當日一早出街買麵包， 7點多吧，已經整條街見到有人都八成穿著黑衣，所以昨天我相信這種氣氛令我們覺得香港人有時香港人因為慢事都忙，工作又長，有時候覺得被人覺得很冷感，但他一熱情起來的時候，嘩，很高漲的程度，很多人害怕，還有今天有份報道說內地媒體不准這個報道這件事，是嗎？是啊，《蘋果》今日有份報導是這樣寫的，他就說我沒有，內地傳媒 傳出中央曾下禁令不准報道或轉載昨天遊行的集會，亦都不可以提及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不過這些東西火爆，紙也包不住火，你禁可能是禁到你官方的媒體。奇怪，我今天在外國報章看到兩段消息，包括當然信報也有，說是 內地的有關單位說不准有這麼多娛樂節目，禁制衛視台有這麼多歌唱節目、引進的授權的自製節目，娛樂節目又不行，包括新聞節目，叫做中國好聲音，會不會當了香港免費電視的爭議是一個娛樂性的節目呢？ 是不是全部都是咪姐雞汁節目呢？說真的，昨天也出奇，我們一起去過內地，我們去有些美食團，但是真的，昨天在城市論壇的觀眾不停地用雞汁來開這個無線電話玩笑，我完全不知道誰是咪姐，亦都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節目，直到這幾天你們這樣說我才知道。 不過很明顯我和你或很多人未必會看這些節目，但原來香港有不少人受到這些節目的麻痹，以及開始極之的煩厭和討厭。對咪姐可能不公道，她只是打一份工，無線系統。 其中一個不公道的地方，可能因為有她的一個演出的廣告不停地播放，查實可能是 昨天在公民廣場，亦都這班香港港事的員工做了一些節目的剪輯，原來將阿May姐的笑聲故意整輯出來。為什麼我們去年DBC不找大班的哈哈哈哈剪輯出來呢？不過莊言，此哈不如果哈， 哈哈聲是要真的真情地說，是難的。我記得當年幾十年前我在無線電視做事的時候，我們歡樂今宵就很想不停地在不同的晚上叫大家拍掌、笑一下，然後我們收回那些聲音在適當的時候可以再用，是很難的，無論是掌聲和笑聲能夠做到給聽眾家庭觀眾聽到 好像很真情，是難的。 不如這樣，剛才我們一開始就說，可能大家都在想，究竟現在政府總部還有多少人？我們 一陣間盡量希望能夠找到德哥，德哥都風塵仆仆，剛才剛做完節目，文天地就立刻撲出政府總部，你們給了一個專稱，德哥叫什麼？OB OB Outside Brokers OB專員 這麼多專員來我們原來不知道，或者OB總監 希望在9點前能夠跟我們找到，昨天他們組成了一個大聯盟，堅持公義大聯盟還是什麼公義大聯盟，這個都是新的組織，所以一會兒我們9點前可不可以在 現場找到發言人跟德哥談談我們的視像直播，講回剛才內地傳媒，似乎又是被打壓，於是香港大家要想一下，香港我們仍然有一絲的空間，這些空間確實得來不易，我們要堅持要繼續，甚至應該發揚光大，在13億 我們的強國人民黃土地底下，我們南方一隅是否還能夠發揮起我們的作用，就要堅守我們這個信念，所以我們D100都是因為這樣而繼續，大家在這裡跟大家發揮我們這種想像和自由的空間，這個社會才是多元化。有一件大家不可以忽略的就是這個叫做 叫通訊事務管理局，他現在正在做一個收回3G的頻譜，然後請電訊商再投標，大家都說了這件事很明顯也有政治的傾向，可能也是用商業包裝、自由競爭，這是想引入希望內地的傳媒 機構這個電訊機構有機會分一杯羹，我想問一個大的問題，真是大問題，你通訊事務管理局電視是你管的，電訊也是你管的，為什麼這裡你又想加個人去做這件事呢？為什麼在廣播電視免費電視裡就說4個牌夠了，多一個就不對呢？說真的也這樣看，很明顯你問這個問題裡面其中 戴完太陽眼鏡，穿黑超橫額舉到自己的鼻哥那麼高，就是看到黑超，完全都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我真的經常奇怪那些人，你夠膽走出來就好心，就不要這樣閃閃縮縮，原來是這個城市論壇的維園的一個常客，跟阿志峰很熟，你在維園說話的時候你都不會這樣扮，你去到 人少少你就怕人打你嗎？我們這些人不會了，正如昨天我都繼續說內地這個新聞，內地網民當然理你也傻，於是在很多微博一直轉發，多數的網友都表示支持香港這個遊行之餘，也感慨1、2、3、4、5、6、7，本應是7個字，不過香港現在流行文化 不是我減2個字，減2個字，只有港人有膽識這5個字，說真的香港人看了你就知道，其實強國人民是很欣賞以及很羨慕我們香港人，我們香港人真的不要自己自毀長城，很多時候就說政治的事情我們都不要搞了。 大班昨天這句我覺得他在這十幾二十年來最精經的一句，我覺得他說話是很多，說話有時都很精經，不過這句也算是精經。 政治你不搞政治政治來搞你這句在老共的魔爪底下更加令我們知道你如果政治確實是令人擔心的昨天我在眾多言論之中最勇的你猜是誰林煥光 林煥光很清楚地出來,篤爆了整件事,行政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討論,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不過,最後都是689先生拍拍拍,然後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他只不過是特首的顧問 如果你頂不住,如果你覺得行會裡面你是支持三個牌,現在689就一個人一聲,獨大以及他那些糧粉,超級糧粉,當然包括張志剛,這班,如果你頂不住,兼且現在搞到這個勢頭,林煥光你就辭職了 他可能真的這樣想他說又辭職好像不太好做一件事做不完你不是說他可能真的有這樣的心態有種魔這些就是心魔了我告訴你稍後我們回來可以聽聽林煥光可以看看很多報紙以及有線明報引述的那篇那份所謂 究竟是不是行會的文件呢? 阿通經常都拿著一張兩張人形來 我沒有寫在上面,他不是阿通寫的文件 不過我有用,我有讀 是不是這樣阿通? 可能會不會是追卡數的文件 先吃些雞汁,麻煩手中我們最基本的看電視的選擇權都沒有我們在這裡就要重奪回看電視的選擇權跟政府說我們要拿什麼屬於我們的東西請出這三個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而明天開始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也都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 8點 我們就會在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 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早晨,8點38分 這些就是梁振英的語言藝術他的班子每個都是你想想袁國強昨天一開始早上被人拘捕來被生逼訪問的時候這個我們是討論過的但當然沒有說什麼時候討論我夠膽寫包單這份文件的內容一定 定在行會裏面討論過不過他們就跟著新聞處就發個聲明這份不是正式的行會文件什麼叫不正式的呢

我們一定要遵守這不是因為我們想有黑箱作業不是因為我們要避免公眾知情我們都很想公眾能夠深入了解整個決策的程序但是整個行政會議這個內閣討論的過程的確確請大家是深切了解是不可以公開我自己是了解到公眾是對於今次這個決定是有爭議的 希望政府解釋你都是政府核心的一部分行會召集人不簡單但看來他當了一份工行政會成為打份工我想他可能真的這樣他可能真的覺得我打份工你們不要經常找支麥走過來找我你不如去找梁振英昨天梁振英沒有出席公開活動 這些人已經開始明白他和陳茂波一有什麼事就縮了袁國勇這些就是傻子昨天還出來公開一早就公開活動你答應了要去的你可以不去嗎我告訴你一定有過這些場合有些高官突然間不來就不來我炸肚痛 去屎坑排長龍未聽過這首歌嗎曾鈺成又在那裡叽叽搞搞我告訴你曾鈺成麻煩你勸一下你的民建聯或者建制派的人如果你都認為不要現在不停地說應該要公開公開去到立法會我又寫包單 什麼特權法接著就灑了他了。馬逢國也同意應該政府出來解釋。他是說為什麼不是一個牌，不是兩個牌，又不是三個牌呢？他們現在這麼風頭火勢，誰政客夠膽說出來政府不用解釋？因為政府真的沒有解釋過，大哥。你政府這些不可告人三個字，我說你不可告人三個字。 即是不是有些事情真的不可告人呢？我們現在D100什麼都可以向大家告人的，都可以告訴大家，我們特派專員阿德哥已經由數碼港準備，又好像未得，我們是不是有這個視像在搞？不過有些<笑> 相片傳真回來剛才我看到政府總部有部份人留守在開早餐會，這個也很重要，要吃飽肚子想想怎樣搞。袁國勇昨天出來說話，曾鈺成又出來說話，說多都無謂，你問我最重要就是特權法傳召這些文件。我聽過何秀蘭和 昨天就有一個人去了觀塘接受鄧凱琳的專訪，就說我由小學一年班讀到高中是得一次沒有考過第一，接著就哭到眼都腫了。我聽到我就覺得真是淒涼，我說如果他讀書的時候未試過，他姓鄭，我又姓鄭，他叫鄭月娥，我叫鄭家富，我說我由小學一年班讀到高中都未試過，這個40人一班，我想考20名以上都好像未試過，那我就要跳樓死得。 當然人家林鄭月娥我最過癮她說了一句你知道有些人問我你做政務司司長你知道之前那個雍容華貴連陳方安生這四個字都不想提她之前那個雍容華貴我這些不行要買衣服穿等她這些曲線地踩上一個 只是懂得雍容華貴只是懂得賣靚衣服我這些就務實敢言打膽出席那些手袋黨的聚會呢我怎知道他不過剛才說說一下雖然我說官員不夠膽我是說那些秘書處的官員官守議員有沒有人在這裡暗地裡出手來令到 689這個政府以689為首動一動他繼而知自己坐得再穩一些呢這些事呢我又是這樣說沒有證據你這個推測就可能他自己有他自己個人的議題但是在全世界包括香港以前我目睹的一些譬如說 我們很久以前幾十年前有一條電檢法例原來涉嫌是違憲的當時為什麼會知道呢就是因為有裡面的官員覺得在內部不停地提示政府個個都覺得沒問題後來就有人將這些文件泄露給阿鄭清即是說凡是 有公義有道理的事情當然有人看不過眼當然了兼且現在不只是發牌那麼簡單現在是對整個政府由去年7月1日開始到現在已經很多人覺得看不過眼已經很有問題也因為這樣有些人就覺得他這樣做下去不行有沒有另外一線的人就打造做王者來去做 找另一個人來做取代呢這些事確實是合理的揣測而且這些文件誰人有就是這班人有你說林煥光會不會我認識林煥光這個人我又不覺得林煥光會做這樣的事究竟會不會是其他一脫人呢包括我最近聽到消息 人家以為超級粉絲涼粉的超級涼粉 很多人叫做羅范昭芬 原來羅范昭芬現在都被人開始踢落冷宮 原來最堅實的涼粉 即是肥張最碰還有陳茂波所以你看到陳茂波和行會在行會開會 一定是他們的小行會先開了小行會聽聞一向早期都好像還有羅范昭芬粉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羅范昭芬都是在明報其中一個堅持要發三個牌的一位非官守的議員包括林煥光和胡鴻玉羅范昭芬 這兩個人本來是三個人真是這些文化不可取了不要說那麼多這些三個人兩個人其實為什麼我們的視像直播未得不如盡快去找到我們現場的發言人大家跟他聊聊天因為越早跟他聊到越知道究竟他們現在有什麼部署 今晚8點鐘他們說是公開有一個電視節目他當初似乎被人印象覺得會播他們經已拍攝完成了又未曾有機會公開但是不行我覺得後來可能是公司不准終於今晚他們會將昨天遊行的片段拍好了然後有一個剪輯 當然那個角度不一定是新聞部的態度去做所以我自己覺得今晚我們繼續你用呼籲也好大家正如想辦法你想想今晚如果你放工在中環金鐘銅鑼灣灣仔附近覺得昨天可能 意猶未盡,或者昨天沒有時間去到遊行 今晚你放了工,你再去當日 我們都應該要去一去政府總部坐一坐看一看聞一聞自由空間空氣的氣息要感覺一下那種民間自發的群眾活動是怎樣的我們繼續說回剛才我們的好像OK了 技術問題還未得不要緊我們繼續努力我們堅持說回究竟哪些人留這些資料出來大家是揣測這些人心裏一定對六八九極度不滿這些人一定是想六八九繼續又多一個污點這些人當然想讓爺知道你看看六八九上場又一鍋 國教又是這樣現在這個發牌又是這樣他哪有能力再領導香港你這樣說好像給我印象有這樣的感覺你越這樣說鋪排是不是有些人為黨友做護航是不是想捧他上去是不是我自己覺得我又不敢說這個是不是黨友其實很多條線我收到風已經是對六八九呢 極度的不滿很多線很多不同過去以為跟梁振英後來有偈談以為大家外界覺得這個人這個人第一沒有朋友但後來畢竟都是叫特首有權力有地位於是個個當然走過去但見到不多妥一個一個想盡快跳船但是他暫時還是特首你跳得多遠跳不到要是你辭職 你不辭職的話你不能跳你不想跳就唯有暗地裡刀光劍影背後就權力鬥爭以及鋪排來去令到六八九希望他死快一點這些文件出來林伯你做這麼久時事評論在傳媒這麼久你有多可見到一份明報這些報紙以及有線 這些不是亂這麼報不是亞視那麼江澤民死訊過大哥雖然有線間中可能會有些錯不是全部對但是一份文件是不是行會討論過不是立亂可以報導的你真的死得的你新聞如果你真的錯的話你是很嚴重的但很明顯這些是來自最堅實的料是真的 袁國強第一時間出來不夠膽說這個不是你聽袁國強說我們就聽袁國強怎麼說我們是非常嚴格地去審視這個程序公義這方面每一個我們考慮的情況他們都有充分的時間充分的資料去給他們做一個回應而那些回應亦都是有呈交 行政會議一向來講行政會議的討論的內容特別是那些詳細的資料一向我們都是保密的而這個制度其實不只是因為這件事才用這個制度其實行之已久不可以說因為個別的事件雖然我們明白大家很關心這件事但不可以因為個別事件而就不採取這個一向用開的保密制度 一向用開的保密制度大哥保密制度這四個字就可以做擋箭牌即是以後政府你不用開行會你不用來立法會解釋任何政策推出來政府是這樣的不用解釋你立法會都無需監察你香港人都無需理會你繼續做你的工繼續吃你的飯繼續看無線這個雞汁尾遮是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難道你將來有什麼大的政策機場第三條跑道普選的制度或者是堆填區或者是焚化爐決定了不用解釋是這樣的起七個焚化爐 什麼解釋我在行會保密的每區都有的你不記得周局長那時候怎麼說的你是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保密制呢 即是說你每個人有可能不同的意見在開會可能林鄭月娥就跟梁振英意意入入 好像懶朋友那些事情不能說出街但是你當你整體叫集體負責出來的結論怎樣得來這個結論這個結論背後的什麼理念這些是應該拿出來給公眾知道何況而且你是三個人競爭 你三個公司競爭你發兩個牌那個是不是死得不明不白現在昨天在台上喊得最多的就是不明不白現在最離譜的就是不行的那些是商業秘密來的這樣又會引致什麼什麼什麼真是離譜我叫你拿那些數目月出來不是的嘛所以就是這些一向以來商業秘密這四個字就像大班剛才那樣說 一向都是在立法會、公眾、政府這些不想解釋的就是商業秘密以前港鐵加價你叫拿些資料出來它都是這樣的商業秘密我怎麼拿得給你看拿給你看你就知道喂大哥知道這樣就怎樣我不通不用知道是不是香港人沒有知情權所以我們要醒一醒 知情權是很重要的我們要進步的社會新聞之後希望盡快去到政府總部 我們最基本看電視的選擇權那裡我們在這裡就是要重奪回看電視的選擇權跟政府說我們要拿什麼屬於我們的東西請出這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在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 最佳我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而明天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也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八點鐘我們就會在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 《盧峰》今天在《蘋果日報》的評論他題目是《不明不白、不公不義的事》怎能夠啞忍呢他說資深藝人如慕連女士說決定上街抗爭不是因為飯碗被打破而是不希望香港電視死得不明不白超過1000個港視員工還有一聲抗議政府不發牌給港視 他們擔心的不是失去工作機會而是怕香港變成沒有夢想的地方數以萬計的市民逼爆銅鑼灣街道和政府總部為的不是個別電視台有沒有牌照而是香港還有沒有公義市民還有沒有得選更加重要的是大家不禁要問特區政府施政什麼時候變得這樣不明不白什麼時候變得這樣 不公不義的大家都會問什麼時候不明不白、不公不義變成香港的遊戲規則呢更加令人恥難的就是特區政府是不明不白是正常的就說解釋都是多餘的由梁振英到負責官員一律都拿著保密制度做藉口對各種的質疑和批評一概是闊佬懶理 在你眼中不明不白就是理由就是解釋港市員工和市民即使不情願地都要接受哇還有沒有比這件事更加荒謬的做法毫無疑問增發三個免費電視牌照將會是對現有市場帶來衝擊將可能令到部分經營者面對更加大的困難甚至可能因為這樣而要倒閉的 但是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是提升效率、提升质素的不二法门亦都是自由市场制度的核心价值只有透过更多更加激烈的竞争企业才会有创意不绝的电视台的制作水平才有可能是不住地提升本地免费电视业正是由于长期一台独大 创意和制作水平才会不断倒退。特区政府有什么理由反过来要限制竞争，保护已有的垄断者？退一步来说，即使有电视台在竞争当中不知倒地，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什么浪费。 当年佳野电视营运几年之后结束， 但它培训了大量的人才，提升了制作质素， 对电视业、对整体社会都是有贡献的。 特区政府为什么连这样的事都不懂呢？ 反过来要像做保姆那样限制着竞争呢？ 不明不白、不公不义的政策决定是谁都不能够接受的了。 港市员工数以万计的市民昨天用有力的脚步， 愤怒的呼喊，去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假如林郑英政府不尽快改变态度，改变政策，为电视业引入真正的竞争，等市民去享有更加大的选择权，那更有力的怒吼，更积极的抗争，肯定就会陆续有利。 很多选择他就选了一个错的，这些就是一个又不是我们人民选出来的，这些小圈子只是为小圈子而服务的政府的所作所为，所以过去从来没走过出来，没有游行过，没有去过六四集会的人，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深思香港走什么路。就不要想着过去，因为不出来就觉得给机会给政府，我们不要政治化等等，还有最无聊的提问就是他不做那谁做啊？真的无聊，大把人可以做，最重要的是制度，不是人的问题。 我们其实118、118，我们电话其实有很多排队的，但我们的技术上，我们现在抢收，似乎已经快要搞定了。我们第一个当然就要找到D100特派员，德峰。在公民广场。公民广场，究竟现在我们德未呢，还在抢收，大家可以。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究竟在现场还有多少人留在这里？ 還有他們是否有新的步驟或者新的行動？未接通電話之前，林鵬，我們再說說剛才那份文件有什麼人你懷疑會流出來。我就說了官守的林鄭，極有可能去找橫手。另外一個我又想起，又是女人，是誰呢？你猜不猜到？ 又是女人，不是羅范昭芬，不是胡鴻玉，不是胡鴻玉，我覺得胡鴻玉不會做這些事，我亦都認為羅范昭芬未必會做，李慧琼我覺得你要給他肮脏的做膽都不會。新民黨黨魁葉劉淑儀，是他？我估計的，對不起，我一會兒打進來或者家父，大哥你有什麼證據，我說對不起，我沒有證據，我當然是估計的。 我大膽估計，有什麼環境的跡象，即是香港推論這個世界一定是有人流出來的，當然有鬼啦，很明顯，我們現在抽絲剝繭，我們的fair comment來的，說定先，不然你做台長收律師信就不太好了，都習慣了。既然是這樣，一是非官守，一是官守，官守剛才我說了林鄭是不是，我不敢說，是不是？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呢？不是完全沒有。第二，葉劉淑儀大家都知道，她說你梁振英會害人的，我不會啊，於是乎我就整份文件出來給你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害人。 好了，OK，封煙現在，德鋒在嗎？ 早晨，早晨，听到你的声音真开心，太好了，首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一百听众讲讲现场情况，讲几句，然后就跟发言人聊聊天，好吗？好，这样我们今天早上就来到这个现场，其实还有这里现场，我们还见到有30多位的香港电视的员工就逗留在那里，他们通宵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有些现在就在吃早餐，有些就 在笑休，亦都有一部分在研究他们进一步的行动是怎样的。 好啊，喂，咁我哋不如就同堅持公義大聯盟嘅發言人啊，K.K. Wong喺你身邊係咪啊？係，你好。係，你好啊，K.K.，叫做K.K.嘅人咧都好易叫啊，真係。Wong，你中文名係咩啊？Wong咩啊？阿黃生。黃國強。黃國強，咁所以係K.K.。喂，K.K.，講講你哋呢個堅持公義大聯盟。 希望能夠政府可以清晰地將拒絕發牌的原因可以讓我們知道其實因為我們說真的都為了這個彭我們其實都努力了很多同時都努力了很多其實都想知道原因因為我們的目的來的昨天這位同事就在台上說你們輸得起不過最重要是知道什麼理由沒錯沒錯沒錯最重要是你不是死得不明不白你最好只有一個理由一個知道喂那你們昨天發起這個堅持公義大聯盟堅持這兩個字很重要那我想問一下明天就是行會開會我知道最多人來你一定會堅持到明早開會就圍攻行政會議這個圍攻你需要怎樣呼籲香港人來支持你們嗎 希望能夠政府可以建到有這樣的民意亦都我們有這樣的堅持都可以在一個星期內能夠可以將一些我們的訴求可以給到答案我們你們今晚和明晚你說都會留守如果香港人特別在附近上班的朋友 他如果今晚來到,可不可以說說今晚有什麼活動,或者令他覺得來支持你們,有什麼參與的工作會看到呢? 首先如果在政府總部附近的市民可以下來跟我們說聲嗨大家一起討論一下或者表達一下他們的意見我們都很想了解一下市民的看法我們覺得這個已經很好如果在上班的時候能夠跟家人吃完飯我們八點鐘其實我們開始我們都有我們一些活動我們也希望香港市民可以能夠來到我們公民廣場那裡可以看看我們做的一些活動 其實現階段我們其實都跟公司商量可不可以給我們曾經努力過的成果一些片段可以給市民看看我們當然明白的過程裡面牽涉到有些版權因為有些法律的問題因為我們說真的有些片可能也有些買家等等其實可能有這些問題我們認為沒問題的話給你聽是沒問題的因為所有的版權在你們公司那裡只要黃維基說OK 沒問題的還有當你賣給別人做有線電視免費電視播出還有你在現在現場播出是完全不同的權益所有的合約都會寫到明那個片主他沒有賣出去的版權你仍然自己保留不要這麼容易找這些借口跟劉Ricky說一於拿出來不是啊KK不如我剛才有想法很肉緊我們一於委託林伯 就跟黃維基聊聊天 他都不接我電話有鬼用嗎 KK 這樣你們可以堅持跟他說你不可以當 電影片頭的trailer可不可以立即製作這類的影片頭 有很多已經在YouTube看到了 例如我們會有一些花絮可能給大家看看然後我們的創作組的同事交代一下其實一套電視劇的誕生以及一個藝員同事要在我和我們的工作的時候他有些感受等等我們這些其實今早都是昨晚凌晨的時分我們大家商議好其實現在我們不同的同事都在努力當中在籌組這些節目即是說今晚和明晚這一類型的活動 來參與撐你們的香港人絕無冷場 當然平時譬如國教好 或者我們DBC 我們都有很多台前幕後出來講一下讓香港人知道一個電視台好一個電台好為什麼落得如斯的境地大家絕對來到不會就這樣坐在這裡 不會就這樣的活動一定是有得參與的 不過KK,我想引述一位 王晶導演今天在蘋果他就說沒得到免費電視牌照公司即是香港電視他說不如我冷眼旁觀走的路有些天真即是說你們輸我烏鴉嘴即是他烏鴉嘴沒牌可能輸少些 華語區的電視劇供過於求需求早已飽和大量拍劇可能出路只有本地要用機頂盒的台要和現存大氣電波的台比收視跟用刀和機關槍打差不多有關有排開播天天出街被迫一直拍就不能停 收支無法平衡是很可怕的你作為堅持公義大聯盟發言人聽到這些評論覺得你們不要做更好輸少一點你怎麼看呢<笑> 首先第一件事當然是多謝王晶導演的提醒因為始終王晶導演工作在這個行業裏面都有這麼多年的資歷對於我們大中華市場這麼清楚他給這些意見其實是好事我估計其實對於如果他提出這些意見其實都是一門生意我覺得由老闆回應或者老闆會更加清楚不過當然 當然員工請講不好意思我們作為員工我們自己就會這樣看我們都知道的而且確現在整個大中華的電視製作的量是非常大我們整班同事本著其實一個心都是就是說 曾經香港電視製作都曾經叫風魔叫做東南亞和大陸 但是在近5、6年都已經開始走下坡 其實我們很希望可以為香港的創意工業做些事當然我們自己就沒有很仔細去考慮到這個市場問題這個可能留給老闆但是在我們來說我們就很希望就是能夠做得多少都做多少可以希望令到香港的電視劇集叫做可以追回到 當年無線和亞視大家每天趕著上班希望就捏下對手有競爭才有進步你到近這十年八年亞視根本都跟著大家不要提都不堪提你無線於是乎劇集就鋪鋪就要尋親處處就去BBQ跟著煮什麼餸都要下雞汁大哥你真是死得了你的電視開出來人們就會看到你沒有競爭你就作簡自閉所以KK我覺得王晶這樣的評論是不公道的你究竟你多是不是質素好呢 我們作為受眾就不是了所以KK我覺得你們堅持公義要繼續堅持好了今晚明晚之後看看明天行會帶我會給你心理準備這個長期的抗爭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們的長期抗爭堅持可以堅持多久呢? 其實我們相信都會是我們暫時來說只能夠說我們會繼續堅持 因為事情的發展都實在在昨天來說對我們都是有些超乎我們的想像 還有事情的發展都很快 變成我們其實現階段都是planning只是去到星期二 即是說你們會堅持到可能這個週末都仍然在廣場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不是我們應該會我們會做到星期二晚我們就會讓一個叫冷靜的時間其實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夠給到答案我們所以我們會去到星期二先希望在星期六日我們能夠收到政府的答案你讓我給個訊息你 如果你們這麼快離開廣場政府就掩著嘴笑了這個你們跟你們大聯盟的成員談一談當然我尊重你們的做法政府是最怕什麼呢你看看國教有人絕食之後接著又一次又一次每一次的集會比每一次多政府才有壓力你明天嘻嘻含含就玩完 政府就你看陳茂波都不用下台了現在就是這麼簡單所以我希望你們堅持我的個人預見你堅持最好堅持久一點否則的話你的運動一定要推廣繼續下去否則的話政府第一個就在這裡掩著嘴笑就是這樣了好吧吳委員商量一下這個給我們意見今晚我們D100我相信都有些很多我自己個人一定會來撐一撐你們 看看你們的活動好嗎我們多謝你彭馬哲寶去再找你的同事再談談好謝謝你交給阿通講這個交通好我們連最基本連看電視的選擇權那裡我們在這裡就是要重奪回看電視的選擇權跟政府說我們要拿屬於我們的東西請出這三個字 商業理由這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而明天開始由現在開始我們會有人留守而明晚也都有節目我們曾經說過上街看電視 8點我們就會有一個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希望大家廣大市民和媒體可以支持我們一個公民式的長期抗爭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民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長期的公民抗爭這個就是林伯剛才我們跟KK的發言人說他剛剛看到畫面昨晚的發佈出來講話其中一個員工的意向所以我在這裡呼籲真的他們不要這麼快就明晚就玩完因為你一定要在用政府總部這個公民廣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陣地來的 昨天如果有參與又或者今天想去參與的朋友又或者你想發表你的意見 1831138不如我們盡快好不過呢讓我作為過來人都講一下我們佳藝電視作為一個員工代表的苦處 我們借到灣仔的時候有一個叫記者的會的場所做我們聚集的地方會議的地當然有很多人來 拜訪我們也有人來試探我們下一步做什麼最大的問題就會是一是不是員工真的有韌力有決心一起去抗爭到底第二就是是不是真的整件事件有進程還有 大家是否對自己選出來或推舉出來的代表是否真的完全是全心全意的信任。 我告訴大家,往往會因為員工不知在哪裏收到小道消息,員工代表得到很多好處,他們經驗什麼什麼,經驗忘記了你們。所以在媒體、網上一呼百應,有十多、有這麼多人上街。 留守也有8萬,遊行有12萬,有些人不止,你就知道民情就在背後,是不是?來自鄭小姐的電話接通了,鄭小姐早晨。早晨,早晨。鄭小姐你想說什麼?我想說昨天那個遊行,我覺得現在每次遊行的數字,有些像女人報年齡,自己明明40。 那是都要說25,你看他的樣子都不止40,那你不是都要說25,望他的樣子一定是不止40,但是他是都要說25。這個香港最近的文化,什麼都是說字,說話都說少,突然想發三個牌,發三個牌吧,就發兩個吧,就是這樣吧其實。很不明白,這個,不奇怪,這個香港人都想法。 另外就是說回很開心看到昨天這麼多人出來,還有每一次很多,就算你們D100,每個人都說商業決定勞資糾紛,香港人有一種事不關己的勞心,但是現在去到真的關己了,昨天看到很多人出來,真的不關己,他員工都是只有這麼多,但是其他去支持他那些人,還比他員工更多。 你將來有牌的時候作品已經影響了很多香港的廣大觀眾。還有一件事,梁先生,梁振英,你這麼鬼斯文的形容他,那不罵得,梁先生,什麼不罵得,鄭小姐,大哥已經不是我們選出來了,做到這樣還不罵得,你想說什麼? 我很記得當日他們選舉的時候,我忘記了這位先生是誰,但是記者問他,他說他跟唐英年、跟梁振英,他說你是否跟哪邊有更大的關係呢? 普通朋友都不止,都沒有,可能。我認識,他說只是說我認識的人,我只是說一句,如果你們選了他,香港人的路會很坎坷,是這句說話,我很記得的。明白,鄭小姐,我有很多朋友,但不過我想問你一句意見,我想問一下你覺得堅持的公義大聯盟,他們在留守政總,你擔不擔心,好像我的看法,留守到只是聽晚, 你覺得這個堅持擔不擔心給政府一個很好的開脫的機會呢? 他當然要堅持啦,即是要堅持久一點,你也同意是不是? 當然要啦,你learn from experience,當日國民教育,當日D100 你真的要跟他磨爛石的,沒得談的了。好啦,多謝你,多謝你鄭小姐。跟著有林先生,早晨啊林先生。 早晨林伯,小班,林伯,我有幾個建議,一定要堅持到底,因為我昨天也有去,如果我有錢,我出錢一定會出的。還有一個問題,我在香港做了幾十年生意,申請了很多牌照,但如果一個合法的政府去匯逐步,你有什麼不行,你要跟進,你就會什麼什麼。 從來不會說到你申請到最後,不說你行不行,都不知道你是什麼事,還有這麼大件事,一個電視台,三年多來,如果你不行,你沒有差人時間,你沒有到最後,你說不交代就不交代,就說你不行,沒有一件事是這樣的,完全不合法去做一件事,如果, 林先生,我讀一段這個是文匯報的社論給你聽,你就會知道,立刻你那個立論是他們不同意的,他說 每一間商業投標的公司如果一旦落選就要政治化的競爭要求得到牌照和中標這樣向法治就會受到極大的衝擊香港的營商秩序也將蕩然無存這個電視牌照不是一個投標形式我想告訴你這些愛國報章的評論就是說不通的你不可以下都這樣就是多餘的你聽那些根本就是他有多少人會上去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每做一件事都是依法律的以有明文規定是怎樣做的林先生你說得對說真的無需去到法治的結論一個政策政府沒錯我問政府政府說沒有的總之你合乎規格合乎標準你不幫我找律師我都要申請我申請不多錢真的我自己有問題 不合標準我就沒有辦法,任何一個政府政策,你不要說政府政策,王維基說歌唱比賽 我入不到三甲,你都告訴我唱得哪一句唱得不好 你覺得他們堅持公義大聯盟要堅持下去不只是堅持到明晚就走不是堅持到發到牌位止應該是要以這樣雖然我明白一定是很漫長我可以說司法覆核有機會贏司法覆核贏了因為他們那班人有三個反對的兩個死了一個秦國一個趙高 <笑>剩下的死剩種就六百九就只有三個人反對這件事不過這樣林先生我在這裏大膽去預測第一政府已經開了學口已經收到司法覆核的申請於是乎三針其口什麼都不說而有司法覆核他們沒得說不行的而且明白好了多謝你林先生多謝你 接女小姐之前,我想說司法覆核開始了,一定是漫長的抗爭 但漫長的抗爭,法院有法院的抗爭 政府總部有政府總部的抗爭 我相信才能令整個運動告訴政府我們已經體驗了一台獨大令到我們沒有創作空間的無線有最新消息政府總部的工作人員以交通原因要留守香港電訊的員工縮到一邊留守員工用更多帳篷防空間被縮減這些你就看到如果你縮 政府總部就會盡一定是這樣他們員工代表應該立即聯絡毛孟靜議員立即約見他們行政署的代表或者他們是政府大樓管理的 當日我們DBC 要交涉的你一定要有一些大大聲跟他不要讓他客席的人在導師得當日那個就是我了先禮後兵一定不可以他說走你就走不行的好接著有呂小姐早晨呂小姐早晨阿富早晨阿富怎樣呂小姐 我就很9點才到場 到10點鐘他們就要搬帳幕過另一邊我當時就破口大罵我說你們脫離群眾必定失敗因為你搬了帳幕走那些人想在這裡支持的留守的都散了 因為你不接觸群眾其實我當時很激動我就說如果你不跟群眾接觸你這個運動必定失敗沒錯你也看到呂小姐昨天那十幾萬走出來才能夠令到剛才KK發言人所說 他們都很詫異我想他這個詫異才是他們沒有想過可以有這麼多人還有有一件事民主黨的歐樂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無間道為什麼這樣說呢他好像在做軍師但是他們要走死路 不過是這樣的個別的人的看法、想法我們呂小姐是這樣的佔領了廣場你就不可以離開這個你也是你一個很強烈的意見跟我看法都很接近最低限度不是只去到明晚星期三之後去到清場的話就很糟糕你一搬走了你就散了人們最低限度呂小姐剛才KK作為發言人已經說了她說等待這個週末 令到政府覺得有一班人在而且每晚都有幾萬人的話甚至到星期六晚、星期日又多一班人政府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你那些cam不可以搬走的你要睹眼睹鼻睹住政府總部才行好多謝你呂小姐跟著有鄭先生早晨今天這麼多姓鄭先生你好鄭先生在嗎鄭先生到你了喂聽不聽到他可能走 走開了我又再讀另一份外國報章的射擊標題就是這個大公報來的標題寫二變四括弧循序漸進有空間可再發牌言下之意你聽如果你這樣看以為多溫和其實一點都不是去到最後一段才是禮真個別反對派的政客 還有某亂港傳媒借法牌問題大做文章護舟什麼不發牌是政治考慮還鼓勵部分市民上街遊行他們奉特必反和為恐香港不亂的醜惡嘴臉再一次暴露全港市民面前這份一會兒有沒有事說話忘記聲明所謂小撮激進派人不過有電話趙先生稍後趙先生早晨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先生趙 我想說其實這次這件事我是非常憤怒的，而且我很認同傅哥所說的，他們的堅持不可能只是堅持到明晚就不可能，如果不是作用就不大，可能他們自己有一個部署，可能說我每個星期來兩三晚，我覺得他們有一個接力的方法要去 鬥爭外的每個星期都有萬人去，每個星期都有這樣的人去，我相信其實香港人都會有這樣的激情的，因為什麼呢？因為這次這件事其實你見到今次這件事，有很多以前我身邊的朋友他完全不會去遊行，不會做這件事，但是為了電視這件事，多一些選擇，是吧？ 竟然去了，跟住我就會跟他講，因為其實我都很留意這件事，其實我都是都比較留意政治一點，但是我朋友就不留意的。你知道幾妒忌啊？你說三十幾年前街的電視倒塌的時候，他已經有牌變了冇牌。七八年前倒塌的時候，我就跟我朋友講了，我就說，喂，其實說真的，你說不關心，不關你事，其實慢慢已經是侵蝕緊每一個層面了，已經是。沒錯，沒錯。是不是？我一路這麼侵蝕緊，好像今次這件事。 其實原來牽動了很多人，全香港人都是有這樣的訴求、這樣的意願。趙先生，你說你很都留意政治，你覺得今天我們不斷地說，大班說齋，你不理政治，你不搞政治，你搞你。其實政治為什麼香港人會覺得 政治，我都是不要搞那麼多了。你怎樣看你周圍的朋友，以往冒上的街的人，他怎樣看政治的呢？是冷漠的，其實很冷漠，兼且覺得是污衊的。因為為什麼他們冷漠呢？因為我都理解到他們可能生活都安穩，搞不到他們做什麼，他們經常都是這樣說，是啊，每個人都是這樣想的，很安穩， 挑不到我的答案的，他們會這樣想的。但反而這件事，雖然真的挑到他們的答案了，雖然是一件你覺得是不好的事，但我覺得其實我都有一個 都是一件好事，比香港人 我不知道他指哪些人，我真的不知道，趙先生，我不知道他指究竟是不是民主派那些激進的建制派，應該他都是講行政會議的人，激進那些他都是講民主派的人，我不敢說黃維基，我不知道，如果我有機會訪問到黃維基，我第一句就問他這一句，不過連他老友林伯的電話他都不肯接聽，我認識的就是老友，趙先生，我大膽估計 他所謂的激進，就因為過去香港太多激化的事件，由釘蕉開始，以至到在議會裏面有很多激烈的辯論和言論，他就覺得是不是因為這樣而令到社會上很多人分化。我希望向黃維基進一言，喂，香港有走到今日，有些人有激進， 都是因為香港有自由的空間。當然你可以不同意，你不同意，有些很激進的，雖然我跟黃毓民是激進，他都自認激進。黃毓民為何能夠生存在香港？就是香港有自由的空間，我們要互相的尊重，這樣才是香港。多謝你，趙先生。 多謝你，希望我們繼續堅持，繼續還有鄧先生，鄧先生你好，鄧先生你好，早晨，是，怎樣的，我就有三方面的意見，首先我為何這麼討厭現在現時的電視節目呢，就你有沒有發覺無線那些節目的劇集，它那些劇情呢，基本上那些背景， 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之餘呢，就說做得很豪華的，屋又很大，很漂亮， 兩個人吃飯都七碟餸啊，這樣咯，是啊。 屋也很大，很多房間，你都知道香港的現實是屋又小，住又很逼迫，而且沒有那麼漂亮，為何不拍多些劇集圍繞著公屋的背景，好像以前獅子山下那個年代，又上下夾床，屋企凌亂，又不漂亮，像回到公屋，很多人都是住在公屋，做餐都很豪華的屋，根本已經脫離了現實。 鄧先生，如果我沒有收錯風呢， 無線電視是在找黃華旗拍這個獅子山下，就是怕這些劇集寫實一點，才有共鳴，有個同感，而且劇情很多時候都是很巧合的，剛好又撞到這個，剛好又被撞到，雖然這個時候被撞到，每次都是這麼巧的，我不是反對有巧合的事情發生，沒錯，但是無絕對，但問題是你太多巧合，那個劇集都是那些劇情，剛好一被人撞破了，識破了那個人在商品或者在商品 這個你第一個觀點，時間要把握，還有呢，接著呢，第二 件事就是說，法國今次的報紙，東方的主流報，東方好像沒什麼報導，反而蘋果的大事報導，東方是不是都不是，東方都很大版報告的，不是，今天的頭條已經不是了，你留意一下，它的蝙蝠比較小， 你都預了啦， 因為它是站在梁粉那邊，我都是知道的，當然啦， 站在其他東西那邊是大家最重要的。 最後一件更加重要的講的是，扣遊行和集會起源到什麼大作用的，我有個寶貴意見提供給全港的市民，包括昨天那12萬人或者8萬好10萬好，那些出來遊行的市民，包括我閣下都會挺，即是以身作則會做，就是說，接下來大家齊心，今個年度的交稅，同政府表明，我們全港市民絕大多數是不會交稅的，如果你發牌給香港電視的話，我們齊心不交稅，我看他捉得哪一個。 這個呢，鄧先生即是不合作運動。 因為你逼我出來，我們都不想做到這一步，沒有第三點，沒有用，這個第三點，真的遊行沒有用，簡單人數都沒有起不到什麼作用， 那不是沒有用，遊行集會都是抗爭運動的ABC的A來的，但是他最終都不必要發牌，如果你不交稅，就逼到梁振英的管治難，即是普選一樣，如果真的沒有真正的普選，大家又是不交稅一樣的，即是何連山那些不合作運動已經 我們已經一直呼籲,多謝你鄧先生 迫上用三用種種的形式去到真的不合作連稅都不交你去癱瘓你政府這個政府要想一下一個不是民選出來的政府你已經令到民意膨脹好嗎明天再談好不好今晚我們撐場拜拜 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